你好，我是郝林，我今天继续分享巴菲欧包中的数据类型下篇。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了巴菲欧包中的数据类型主要有 Reader、Scanner、Writer 和 Read-Writer， 并着重讲到了巴菲欧点 Reader 类型与巴菲欧点 Writer 类型。今天我们继续专注巴菲欧点 Reader 的内容来进行学习。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巴菲欧点 Reader 类型读取方法有哪些不同？巴菲欧点 Reader 类型拥有很多用于读取数据的指针方法，这里面有四个方法可以作为不同读取流程的代表，它们是 Pick、Read、Read Slice 和 Read Bytes。 Reader 值的 Pick 方法的功能是读取并返回其缓冲区中的 N 个未读字节，并且它会从已读技术代表的索引位置开始读。在缓冲区未被填满并且其中的未读字节的数量小于 N 的时候，该方法就会调用 Fill 方法以启动缓冲区填充流程。但是如果他发现上次填充缓冲区的时候有错误，那就不会再次填充。如果调用方给定的 N 比缓冲区的长度还要大，或者缓冲区中未读字节的数量小于 N， 那么 Pick 方法就会把所有未读字节组成的序列作为第一个结果值返回。同时他通常还会把 Buffer.122 Buffer Foo 变量的值作为第二个结果值返回，用来表示虽然缓冲区被压缩和填满了，但是仍然满足不了要求。只有在上述的情况都没有出现时， Pick 方法才能返回以已读技术为起始的 N 个字节和表示未发生任何错误的 New。 Buffer Reader 类型的这个方法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也就是即使它读取了缓冲区中的数据，也不会更改已读技术的值。这个类型的其他读取方法并不是这样，就拿该类型的 Read 方法来说，它有时会把缓冲区中的未读字节依次拷贝到其参数 P 代表的字节切片中，并立即根据实际拷贝的字节数增加已读技术的值。在缓冲区中还有未读字节的情况下，该方法的做法就是如此。不过在另一些时候，其所属值的已读技术会等于已写技术，这表明此时的缓冲区中已经没有任何未读的字节了。当缓冲区中已无未读字节时， Read 方法会先检查参数 P 的长度是否大于或等于缓冲区的长度，如果是，那么该方法会索性放弃向缓冲区中填充数据，转而直接从其底层读取器中读取数据并拷贝到 P 中。这意味着它完全跨过了缓冲区并直连了数据工具的双方。需要注意的是， Pick 方法在遇到此类情况时的做法与这里的区别。这两种做法孰优孰劣还要看具体的使用场景。 Pick 方法会在条件满足时填充缓冲区，并在发现参数 N 的值比缓冲区的长度更大时直接返回缓冲区中的所有未读字节。如果我们当初设定的缓冲区长度很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方法执行耗时就有可能会比较长。最主要的原因是填充缓冲区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由 Fill 方法执行的流程可知，它会尽量填满缓冲区中的可写空间。然而 Read 方法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不会向缓冲区中写入数据的，尤其是在前面描述的那种情况下，即缓冲区中已无未读字节，且参数 P 的长度大于或等于缓冲区的长度。此时该方法会直接从底层读取器那里读出数据，所以数据的读出速度就成为了这种情况下方法执行耗时的决定性因素。当然了，我在这里说的只是耗时操作在某些情况下更可能出现在哪里，一切的结论还是要以性能测试的客观结果为准。说回 Read 方法的内部流程，如果缓冲区中已无未读字节，但其长度比参数 P 的长度更大，那么该方法会先把已读技术和已写技术的值都重置为零，然后再尝试着使用从底层读取器那里获取的数据对缓冲区进行一次从头至尾的填充。不过要注意，这里的尝试只会进行一次，无论在这一时刻是否能获取到数据，也无论获取时是否有错误发生，都会是如此。而 Fill 方法的做法与此不同，只要没有错误发生，它就会进行多次尝试，因此它真正获取到一些数据的可能性更大。不过这两个方法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只要他们把获取到的数据写入缓冲区，就会及时的更新已写技术的值。再来说 Read Slice 方法和 Read Bytes 方法，这两个方法的功能总体上来说都是持续的读取数据，直至遇到调用方给定的分隔符位置。Read Slice 方法会先在其缓冲区中的未读部分中寻找分隔符， 如果未能找到并且缓冲区未满，那么该方法会先通过调用 fill 方法对缓冲区进行填充，然后再次寻找，如此往复。如果在填充的过程中发生了错误，那么它会把缓冲区中的未读部分作为结果返回，同时返回相应的错误值。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虽然缓冲区已被填满，但仍然没能找到分隔符的情况。这时 read slice 方法会把整个缓冲区，也就是 buf 字段代表的字节切片作为第一个结果值，并把缓冲区已满的错误，即 buffer.1r2 buffer full 变量的值作为第二个结果值。经过 fill 方法填满的缓冲区肯定从头至尾都只包含了未读的字节，所以这样做是合理的。当然了，一旦 read slice 方法找到了分隔符，它就会在缓冲区上切出相应的包含分隔符的字节切片，并把该切片作为结果值返回。无论分隔符找到与否，该方法都会正确的设置已读技术的值。比如在返回缓冲区中的所有未读字节，或者代表全部缓冲区的字节切片之前，它会把已写技术的值付给已读技术，以表明缓冲区中已无未读字节。如果说 read slice 是一个容易半途而废的方法的话，那么可以说 read bytes 方法算得上是相当的执着。read bytes 方法会通过调用 read slice 方法一次又一次的从缓冲区中读取数据，直至找到分隔符为止。在这个过程中， read slice 方法可能会因缓冲区已满而返回所有已读到的字节和相应的错误值，但 read bytes 方法总是会忽略掉这样的错误，并再次调用 read slice 方法，这使得后者会继续填充缓冲区，并在其中寻找分隔符。除非 read slice 方法返回的错误值并不代表缓冲区已满的错误，或者它找到了分隔符，否则这一过程永远不会结束。如果寻找的过程结束了，不管是不是因为找到了分隔符， read bytes 方法都会把这个过程中读到的所有字节按照读取的先后顺序组装成一个字节切片，并把它作为第一个结果值。如果过程结束是因为出现错误，那么它还会把拿到的错误值作为第二个结果值。在 Buffer.reader 类型的众多读取方法中，依赖 read slice 方法的除了 read bytes 方法，还有 read line 方法。不过后者在读取流程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另外，该类型的 read string 方法完全依赖于 read bytes 方法，前者只是在后者返回的结果值上做了一个简单的类型转换而已。最后我还要提醒你一下，有个安全性方面的问题需要你注意。 Buffer.reader 类型的 pick 方法、read slice 方法和 read line 方法都有可能会造成内容泄露，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正常的情况下都会返回直接基于缓冲区的字节切片。我在讲 bytes.buffer 类型的时候解释过什么叫内容泄露，你可以返回查看。调用方可以通过这些方法返回的结果值访问到缓冲区的其他部分，甚至修改缓冲区中的内容，这通常都是很危险的。总结，我们用比较长的篇幅介绍了 Buffer 包中的数据类型，其中的重点是 Buffer.reader 类型。 Buffer.reader 类型代表的是携带缓冲区的读取器，它的值在被初始化的时候需要接受一个底层的读取器，后者的类型必须是 IO.reader 接口的实现。 Reader 值中的缓冲区其实就是一个数据存储中介，它介于底层读取器与读取方法及其调用方之间，此类值的读取方法一般都会先从该值的缓冲区中读取数据，同时在必要的时候预先从其底层读取器那里读出一部分数据，并填充到缓冲区中以备后用。填充缓冲区的操作通常会由该值的 fill 方法执行，在填充的过程中 fill 方法有时还会对缓冲区进行压缩。在 reader 值拥有的众多读取方法中，有四个方法可以作为不同读取流程的代表，它们是 pick、read、read slice 和 read bytes。 pick 方法的特点是即使读取了缓冲区中的数据也不会更改已读技术的值，而 read 方法会在参数值的长度过大且缓冲区中已无未读字节时跨过缓冲区并直接向底层读取器索要数据。 read slice 方法会在缓冲区的未读部分中寻找给定的分隔符，并在必要时对缓冲区进行填充。如果在填满缓冲区之后仍然未能找到分隔符，那么该方法就会把整个缓冲区作为第一个结果值返回，同时返回缓冲区已满的错误。 read bytes 方法会通过调用 read slice 方法一次又一次的填充缓冲区，并在其中寻找分隔符，除非发生了未预料到的错误或者找到了分隔符， 否则这一过程将会一直进行下去。read 值的 read line 方法会依赖于它的 read slice 方法，而且 read string 方法则完全依赖于 read bytes 方法。另外，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 read 值的 pick 方法、 read slice 方法和 read line 方法都可能会造成其缓冲区中的内容的泄露。最后再说一下 buffer 点 writer 类型，把该类值的缓冲区中暂存的数据写进其底层写入器的功能，主要是由它的 flush 方法实现的。此类值的所有数据写入方法都会在必要的时候调用它的 flush 方法。一般情况下，这些写入方法都会先把数据写进其所属值的缓冲区，然后再增加该值中的已写技术。但是在有些时候， write 方法和 read from 方法也会跨过缓冲区，并直接把数据写进其底层写入器。请记住，虽然这些写入方法都会不时地调用 flush 方法，但是在写入所有的数据之后再显示地调用一下这个方法总是最稳妥的。思考题，今天的思考题是 Buffer 点 Scanner 类型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它有哪些特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